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乌鸦人陈金平朱庆乐舞玩家。 唔知两位女士认唔认同啊，今时今日压力大啊，生活啊种种呢遇上咗好多啊压力之后呢，好自然将嗰啲嘅压力都会宣泄喺一啲啊身边至亲嘅人身上。即係俗语都有句啦，即係两个人闹交嘅时候呢，好男就不怨女斗。因为呢点解呢，正正就係我啱啱身边一个朋友啦，咁就见佢头耷耷眼湿湿咁发生咩事呢，原来就係话说呢，佢同佢嘅另一半就炒大镬。咁通常呢佢一贯嘅做法呢，就係即係两个人闹交嘅话佢就保持沉默。因为呢佢从来呢都係奉信一句呢，就係好男不怨女斗。无论呢係点样样斗都好啦，最后尾错嘅都系自己嘅。佢另一半系永远都系啱。 所以系咪都认咗错先呢，就冇死嘅，我觉得呢啲话。 你又咁样讲喎，你叫佢认错呢，佢又调戏真系唔顺喎。 咁应该其实冇交嗌㗎喎，你如果你个朋友系一贯以沉默嘅方法去应对嘅话。 其实有嘅。 手掌拍唔响㗎嘛。 原本呢我想讲话，通常佢哋嗰啲所谓闹交系咩呢，意见分歧。咁呢即係例如话个女仔可能佢话有一件事嘅处理手法，假设系咁先啦，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咁。咁呢点知个男仔嘅睇法呢，就觉得唔系喎，应该系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喎。咁呢个意见分歧呢，就导致到个男士呢佢会表达自己嘅语气多啲。有时候呢为咗令到个女士觉得自己讲嘅嘢呢系坚定呢，咁所以佢就会个语气啊强硬啲添嘅会系。咁当个语气强硬啲呢，咁个女士就觉得你做乜嘢即係闹我啊咁。咁於是乎呢就衍生咗一个状况呢，两个呢就仿佛好似开始闹啦。其实开始啫，因为个女士觉得个男士闹自己啦嘛。咁於是乎佢真係坚闹个男人啦 ,ok? 咁而当个男人见到呢个女人真係起晒杠喎。呢个时候佢就开始收啦。即係 呢。但其实呢啲好无谓，即係喺爱情里面你情侣之间闹呢啲交呢系最无谓嘅，因为真系冇啱同错㗎嘛，真系只有大家嘅唔同嘅睇法。咁如果譬如你点解会嗌交啊，咁就系我譬如我同你嗌交咁样啦，乌鸦伦，咁我就系觉得我要令你跟我嗰一套做法，我要令你觉得我嗰个先系啱嘅咁样。 嗱，但系又咁样讲，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就话冇啱与错啊嘛。但系在于真系好坚持嗰个人咧，佢系觉得喂，我明明就系啱，点会冇啱与错啫？凡事都有啱同埋错嘅。嗱，其中一个例子，我举例吓。嗱 ， 大家去厕所啊，通常嗰卷厕纸咧，咁你会点样摆啊？ 哇！ 摆 一 个厕纸架度咯， 系摆个厕纸架度嘛。咁嗰卷厕纸掹出嚟嗰格啊， 系 向出边， 我会向入边， 向入面咧。嗱，咁都有得拗啦，已经、向出面定向入面啦？ 嗱，向入面啦。 嗱 ，Abby 就可能觉得，哇，唔系啊，咁都拗，咁冇所谓系嘛？咁阿青就话向入面啊嘛。Abby 有冇留意过噶？有冇所谓？ 我完全系乱摆噶呢啲嘢，摄得到入去就得噶啦。 唔系噶，有啲人好执着噶。嗱，我身边咧有一啲朋友咧，个坚持就系要向出面，即系好似去酒店咁啊。你见酒店嗰啲厕纸咪向出面噶嘛？ 系少少强迫症噶嘛？呢个系 呢个唔系强迫症。佢係覺得點解向入面啊？佢有理由㗎。佢話如果你向入面嘅話，咁我掹有時候你咪揾唔到最面嗰格，你要隻手探去後面先至拉到嗰卷廁紙出嚟，咁係錯囉成件事。 咁都有錯。 梗係有啦。 我純粹覺得向入面係好似乾淨啲咗喎。 嗱，咁另外一個就係呢，有啲廁紙呢佢哋個說法啦，就係、是、當佢掹出嚟嘅時候，你點知佢向入面嗰埲牆或者嗰、那個啊個廁紙架嗰個邊位係唔係乾淨先？反而你向出面嘅話。对住系空气，咁如果对住空气都污糟嘅话，咁啊成个厕所都污糟啦。咁你点样摆入边同埋出边都系污糟噶啦，咁梗系摆出面啦。咁 呢个好易解决， 吓 加多一个厕纸架， 装两个。 你唔系啊， 每人用一卷， 你又错啦。 点解解决嘅方法？ 我有错。 点解啦？因为 我 好地地，如果我一个厕纸架摆喺厕所嗰度。 本身我是啱嘅话，点解要摆两个先？摆两个咪错咯？因为 你不同嘅生活习惯。 嗱，虽然有啲酒店咧，的确咧系会有两个厕纸架系摆咗喺厕所入面嘅，但系你见到一个向出边，一个向入面嘅话，咪有违和感咯，影响成个厕所嘅观感，咁咪错咯。 最简单就系拆咗个厕纸架佢，净系摆喺个马桶上面，一卷自己拎嚟用。 嗱，咁样又唔得喎。嗱，咁啊就错啦。我又想话俾你知，嗱，如是者，你发现咧系冇得拗嘅，因为咧佢已经系认定咗佢自己嗰套系 啱 嘅。 真系冇得拗，系啦，佢真系要扭转你要认同佢嗰一个方法。 系啦，咁所以咧，我即系嗱，头先我讲嘅呢一个朋友嘅睇法啦，当然佢呢一番嘅说话绝对系同佢嘅另一半讲啦，而 佢 嘅另一半 嗰啲咩挤牙膏啊、花洒点踩嗰啲，应该佢都嗌唔少交啦。 其实好彩好彩咧，佢嘅另一半咧真系好配合，即系你话系要咁样样咧，咁佢咪配合咯，即系等同于就系话你去厕所嗰一块嘅厕所板。放落嚟定系摆上去啦？ 呢、這个我真系同我老公嗌咗好多次交，因为我永远咧去完厕所之后咧，我都会冚个厕所板先至冲厕嘅。跟住我永远咧，我老公去完厕所，跟住到我去咧，我见到个厕所板系开住，然之后系啲冲水声咧，我就会即刻拍隔篱嗰个洗手盆，你又唔闩盖？然之后我老公就。其实系冇紧要咧，梗系紧要咧，啲菌冲晒上嚟，你唔觉得好污糟嘅咩？厕所不嬲都系咁污糟噶啦，咁你又唔系洗嗰个，即系几嬲啊！但系 佢都讲得冇错噶，其实。 喂，但系咁样样，你有时候男人睇嘢真系好得人惊噶啦。举一个例子，头先阿 Abby 讲话厕所污糟啊嗱，我直头身边有个男仔朋友污嘢到系点样样咧？去厕所唔冚厕所板呢一个系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啦。咁反而咧就系咧，佢去完之后有时候咧射得唔准啊，咁啊污咗啦，滴咗喺侧边啦。嗱咁啦，跟住另一半行入去嘅时候，见到哇，你又屙到周围都系，即系点解你可以咁样样？咁嗱，佢咁可能系点解屙到周围都系咧？可能佢有个习惯就系咧，边去厕所边睇电话。咁有时候真系唔为意嘅，咁佢都知衰嘅，都知自己唔啱嘅。咁算唔紧要，我抹。佢竟然敢死咧，攞一啲即系 洗面巾， 唔系。洗面巾啊！佢攞自己咧，污糟咗嗰啲衫，求其去抹啊！跟住咧，佢另一半见到你话系咪发癫啊？你话系咪做乜嘢啊？咁样发晒癫咁样。 我身边有个男仔朋友都系咁噶。 而佢嘅理由系咩咧？ 完全系觉得冇问题。 而佢嘅理由系咩咧？反正呢啲衫都攞去洗噶啦，都系污糟噶啦。嗱，因为同埋对于佢嚟讲嘅就系话，嗱，平时佢去厕所，假设佢着嗰条底裤，咁你去完厕所之后，咁佢揈完干净咗啦，咁佢都就咁着翻噶嘛。咁你估有冇少少积点都有啲，咁嗰度都系劈立洗衣机洗噶啦。咁我而家都系咁样样洗啫嘛，有咩问题先？ 死啦！你讲完之后，今晚我想同我老公啲衫分开洗啊。 你老公都系咁嘅咩？ 我唔想知道，你冇话咩？ 嗱，但系咁样样，嗱，即系同样两个例子，一个咧头先我讲就系厕纸个摆法，嗰个咧就系一个女士嘅坚持。同样地，男士咧即系一个即系抹厕所嘅做法，呢个系个男士一贯以嚟嘅习惯。咁嗱，同样地啊，有自己嘅睇法，有自己嘅成长背景啊。但系当两个人喺埋一齐去讲嘅时候咧，嗱，我可以讲呢两个例子最后咩结果系点？第一个摆厕纸嗰个咧，个男嘅跟个女嘅做法，厕纸从此之后咧向出面嘅 ，OK。咁而第二个。个男子跟个女子嘅做法吓，自此之后唔敢再用衫去抹自己嗰啲污糟啊嘅排泄物啦。OK， 咁即系所以你见到咧，无论系咩都好，咩状况咩 case 咧，我谂十件有九件相类近嘅事咧，都系个男子系配合个女子噶。 系咁，我觉得最紧要都系可以妥协到啫。咁如果你永远都妥协唔到，咪永远都系嘈落去咯。我反而觉得有阵时咧，因为即系嗌交，其实真系好烦嘅，因为你永远都系有理说不清啦。而我好惊其中一种嘅嗌交就系你明明嗌紧一件事咁样样啦。 嗯， 我觉得呢个真系情况真系发生喺女士身边多一啲嘅，咁佢就会翻旧账，系咁揾翻你以前嗰啲错嘅地方出嚟讲，然之后咧，咁原本个男人可能都唔系好猛嘅，就会越听越猛。咁啊，点解你讲一百万次你都唔厌嘅，即系已经过去咗嘅嘢啦？咁、因为呢个真系我亲身见过，我一个朋友佢男仔嚟嘅，咁佢老婆啊，即系呢啲女人啦，即系呢啲 翻旧账嘅女人， 即系你会可能听佢讲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即其实我觉得好戥佢唔抵啊，咁你又唔可以闹佢太太噶。 但你哋唔会嘅咩？ 我冇乜经验。 你做乜对住单身嘅阿青要问佢啲问题？ 唔系，咁佢以往有拍过拖噶嘛？你拍拖总会有闹交噶。你问翻自己。 佢谂翻起对上一次，我傻傻几年咧咁。 系 我系比较少嘅，真系。因为你，所以我不值呢个行为嘅。即系你会越嘈越猛。 闹交你都好少翻旧账嘅，你就系讲翻今次呢一件事。但系通常你好自然地啊，搬翻 history 出嚟噶嘛。 系因为我就系一个咁嘅女人啦。 你唔使讲我知啊。 我啱啱呢个礼拜就系做咗呢一件。 件事，因为呢我老公有一个好坏嘅习惯呢，就係、是、我哋嗰、那个浴缸呢永远啲头发，因为係我比较长啲啦，然之后都甩得比较多啲啦，咁就会塞喺嗰个去水位度嘅。跟住永远啲去水位去得好慢嘅时候呢，我老公就好鍾意呢喺个洗手盆嗰个去水位拿住一堆嘅头发，湿满水嘅头发，就摆咗喺一个薄嗰度，然之后佢唔掉㗎喎，摆到风干佢，我唔知咩事嘅，永远都系咁。我隔一个礼拜我就会见到呢个情况。咁我啱啱过去嘅呢一个星期呢，我就真系忍唔住，我话其实你系想系咪跛嘅呢？佢咩事啊？我既然你都喺个去水位拎咗一扎头发出嚟，隔篱其实系一个垃圾桶，系你隔篱嘅啫，点解你唔掉咗佢呢？ 俾你睇咯， 谂住摆喺度咯，跟住我话你个人就系咁冇手尾嘅啦。我话俾你知，你上个礼拜啲衫又系咁样，啲衫永远都系咁样。我翻到嚟你唔摆过，衣柜喺你前面，仲有你堆信啊。跟住我就讲无限讲，跟住讲翻喺拍拖嘅时候咧，佢点样去污蔑啊， 即系论尽。 跟住我老公就会，其实你有冇必要去到呢个位咧？我咁你系好舐啡啊嘛。跟住但系其实舐啡都唔需要讲咁耐啊，即系话。其实我只系唔记得放嗰啲头发落个垃圾桶度啫，你唔使嗰度去由2018讲翻去2001年嘅。 喂，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唔记得咧就是一个借口嚟嘅。我真系认同阿晶讲啊，系俾你睇嘅。我真系觉得系。转头翻嚟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其实谂下谂下咧，有时候即系男同埋女相处咧，尤其是而家讲到啲闹交嘅状况，即系点样可以好好地啊，即系讲嘅男士啊，去表达自己嘅意见咧？即系因为嗱，头先我哋有讲起一句说话叫好男不如女斗，因为好似你讲乜都好啦，即系个女士或多或少都觉得你系对人唔系对件事噶嘛。纵然你讲到好似好逻辑啊，好理性咁样都好啦，咁但系我而家就系觉得呢啲唔啱听。你应该首先就系要照顾我的情绪咁样样啦。 啱，我认同。 永远都系噶，好啦，闹交嘅时候唔表达得，咁啊冷静落嚟嘅时候啦，咁我身边有个男仔朋友都系噶，冷静落嚟嘅时候谂住啊可以倾下偈啊，之后讲下话啊，其实咧如果我哋闹交嗰阵。我咁样同你讲啊，你有啲咩地方做得唔好啊？我想提点你啊，我应该点做呢？你一讲到呢啲位就 B B 乜？你觉得我有咁多缺点咩？咁嗰啲咧，咁嚟好似又将会有少少踩到个地雷咧，触发下一场嘅战争爆发咁啊！一般咁啊，即系嗱，两位女士，你俾啲高见大家啦啊！即系点样可以照顾到个男士，佢可以好好咁样表达意见呢？ 喂，我想讲咧，因为我之前嗰啲拍拖咧，其实我真系好少、好少、好少同另一半嗌交嘅，系、因为我觉得系。我唔想下下都行到去嗌交嘅呢一步，因为我自己觉得系任何事都可以倾嘅，系啦。咁如果真系去到嗌交嘅时候，我有试过系，因为我个男朋友都有同我嘈嘅，即系佢唔会真系保持沉默，唔让步嗰啲嚟嘅。佢反而去到最后咧，系变咗系我沉默咯，即系我沉默之下，令到个嗌交完结，系啦，然后到第二日就冇事咁樣， 都有時候係嘅，我都見過有啲咁嘅狀況。 所以我又好難理解嗰啲不了了之啊，嘈到拆天啊，即係又即係點樣都嗌唔完嘅喎，最後大家又即係面咗咗咁樣，咁我又。我唔系好接受到呢一啲， 即系你系当大家即系开始意见不合嘅时候，你就会开始，不如我哋就唔好讲嘢住，我哋冷静下先。 佢唔会讲呢句嘅， 嗱， 我就咧见过有啲，因为头先阿青咁样讲起嘅话咧，我就谂起啦，系嘅，有时候又调翻转嘅，有啲女仔咧同个男人咧即系相处耐咗啦，咁跟住咧佢都知嗰个男士咧好有自己嘅睇法，同埋佢某程度嗰个男士，我而家谂翻佢个特质咧系有少少即系比较控。就是欲强嘅，即系佢认为咧，我应该要向嗰个方向下，我嘅处理做事方法系咁样样嘅话咧，你应该跟我嘅。咁而嗰个女仔咧，好多时候即系因为佢系比较小鸟依人 type 一啲嘅，即系咧好多时候对自己都唔系话太有自信啊。 咁又未必嘅，小鸟依人嘅女仔， 即系唔系佢表现出嚟，佢表现出嚟嘅时候好似唔系太有自信啊。又或者好多时候咧就系觉得唉、算啦，因为佢好强势啊个男士喺佢身边，咁佢就会觉得唉，咁我都听你。 你讲啦，你话咁，我咪配合下你，我冇所谓咯。但系唔等于个问题唔存在啊，因为好多时候个女士都会觉得就系话我好委屈啊，会觉得哇，点解嗰个男人都唔尊重下我嘅意见啊？有时候都唔关心下，唔留意下我睇法嘅咧。嗱，咁呢一个慢慢就会成为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啦、 嗯。 因为好多时候咧，到分手嗰日咧，个男人唔明点解分手嘅， 系， 即系佢会觉得吓。我对你咁好，我帮你安排晒所有嘢，我为你设想咁周到，点解你要咁样起我飞脚啊？咁嗰啲咧系 点解你讲呢个情况咁似我以前发生嘅？ 你系当事人啊？唔系， 我唔系你嗰个朋友嘅当事人。哦、 其实我讲紧你嘅故事啊，其实原来系唔好意思啊。 情况有啲类似，因为我以前有个男朋友又系咁样样嘅，即系可能佢真系强势一啲啦，咁又好似即系好似食住我咁样样啦，衰啲讲，咁就系、是啊、通常去到嘈交嗰啲情况咧，你知两个人都。即係有情緒啦，大家都火爆咁樣啦，咁你會講一講，咁大家會爭住講㗎嘛，咁但係呢我係嗰啲就算我同你嗌交都好啦，我都會俾你講嘅，即係你講完先啦，咁我先會再講。 但你又發現佢講唔完喎，好似話 呢個我唔理啦。跟住，但係個問題係呢，每一次嗰陣時呢，我係譬如我到我講咁樣啦，譬如我一句句子講到你而家咁咁咁，我未講完，佢已經即刻好似起槓咁樣呢就 stop 咗我要讲嘅嘢，咁我记得最后有一次我系同佢讲，点解你永远都唔会听我讲晒我想讲嘅嘢先？ 因为佢咪估到咧，其实 佢静咗。 其实 佢唔系咯， 其实唔系。我话俾你知点解啊？因为咧嗱，呢一个咧同一个人嘅拍拖嘅背景系有关。我成日觉得系。 点解咧？ 因为咧，其实嗱，你谂下一个男人。或者男女都好啦吓，即系讲到闹交，佢咧当听到对方讲两句之后，佢起杠咧，反击咧，系因为就系我总之我起杠，讲咩都好，个感觉咧个责任个错咧，好似唔喺自己身上面，其实佢好怕承认嗰个错啊。 咁都得？ 系啊，即系嗱，有啲时候系啊，真系噶，你嗱我 点啊？即系佢唔俾我讲，佢就冇错咁样样。 佢唔俾你讲，系将嗰个焦点唔好就系放喺我身上。佢將個焦點放喺你嘅身上， 即 係 你而家 唔係就係男人嘅，其實女士都有噶。有時候咧，你講緊即係佢覺得個聲大嘅話，嗱，因為你而家指責緊我嘛。其實某程度咧，都出於自己嘅背景，就係因為好多時候我沉默，我聽你講嘅話，好似真係我俾你講到我自己有個問題，有個責任，我錯。咁但係咧，當佢可能喺慢慢喺同其他唔同嘅即係人拍過拖啊，嗰個嘅戀愛嘅歷史開始成長起嚟嘅時候咧，佢又發現啦，喂，原來唔係，有時候我就反客為主。當你喺度話。我之前我就话翻你啦，即系头先你讲嘅例子就系话嗱，其实我觉得你点，你话我点，你自己唔谂下你乜乜乜乜乜乜， 好变态，咁咧就将嗰个焦点 系放咗你啦，系啦，咁自此之后咧，你就发现咧，哇，原来佢觉得呢、這、一个即系沟通，所谓沟通嘅方式或者闹交嘅方式咧，反而可以令到就系我自己好似冇咁理亏，其实系出于一个心态上面嘅反应嚟嘅，我觉得 死咯，好系 去到最后咪真系无端端佢觉得点解分手。 是啊、 我觉得就是从这些细节上面你好像没有顾虑过我任何的东西。 但是很有趣的、哦、其实他觉得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哦。因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因为为什么呢，我刚才讲回我那个的即朋友的例子呢，到他分了手之后呢，他会觉得为什么你分了手的目的跟我即要分手 呢， 于是乎呢他就回去追回那个女生。其实我觉得那些不是很大的问题来的，有哪个不闹交啊， 黐線！你有冇理過人哋感受啊？你從來由頭到尾都冇啊！到人哋離開你嘅時候，你先至諗有冇問題。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吳嘉倫、陳燕婷、朱婷，樂活玩家。 啱啱咧喺新聞之前啦 ，Abby 就話：哇，我哋講緊嗰啲嘅人物嘅縮影，好似講緊佢一般啊嘛！即係其實我都覺得或多或少有你嘅寫照喺入面。 但我想講咧，譬如你講你朋友嘅例子，或者阿青講翻佢以前咧，你我真係發覺大家好似有邊都比較冷靜啲嘅。但我同我老公嘅相處咧，就係、是、兩個都係炮仗頸。 唔是、哦，一路以嚟聽你嗱，你老公係單方面俾你借嗰個嚟 喎。你老公都係炮仗，可能係濕咗水嘅炮仗， 即係秒響係嘛？Okay. 我真的发觉他结咗婚之后变咗，因为以前拍拖咧，我讲一句咧，佢从来都唔会顶撞我，即系无论我几咁理亏都好啦，觉得 是一定是我不啱，对不住对不住。但他结了婚不是这样，这个世界真的结了婚之后人是会改变的。 其实我想讲不关结婚事，是每个人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我想告诉你，跟结婚是没有关系，你不要拉结婚，你婚姻制度落水。 但我想讲、因为我老公呢有件事是令我很黑人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令你很黑人憎啊？ 是不是 我都知 道。令到我会觉得他很黑人憎的是什么呢、就是即系，譬如一个女人啦，我唔知阿清盈盈同就系、是，当你嬲嘅时候咧，其实你个情绪好起伏噶嘛。当一个男人突然间叫你，哎，不如冷静啲先啦，你可唔可以冷静完之后，我哋再即系讲下道理分析一下？ 嗯、 我真系会觉得我嬲紧，我点样冷静？你咪黐线噶！ 我都觉得喺人哋好嬲嘅时候，叫人冷静都系几奇。 系更加会即系落两滴油， 火上加油。 系啦，咁样，跟住之后咧，佢仲要话，其实你而家咁猛咧，你系唔会知道自己个问题喺边度噶？我心谂。个问题咪就喺你度咯，你应该照顾咗我嘅情绪，同我讲对唔住先啊嘛。跟住我发觉咧，男人最错嘅就系你叫人冷静呢一句，真系一个死穴嚟嘅。 唔系咁，因为都好视乎咧你当时几激动嘅，大佬。如果你拿住两把刀。跟住呢个时间咧，喺度不停咁样啦，打紧呢一个嘅降龙十八掌，定系唔知乜鬼嘢，喺度独孤九剑紧嘅时候，咁我唔叫你冷静，我可以讲啲乜嘢嘢咧？即系我同你讲，我不如你放低手上嗰两把刀先啦，靓女咁啊，咁你点啊？ 嗱，我真系觉得咧，女人系一个好情绪化嘅动物，男人咧 系 一个好理性嘅动物， 都唔系噶， 都有情绪，唔系嗱，我觉得咁样讲嗱，应该咁样，其实都唔系讲话情绪嗱，情绪化嘅女士，我谂大家都即系好明白、好了解一个点样嘅。状况啦，即系我觉得反而就系讲嘅话，情绪化唔系一个合理化你所有行为举动嘅一件事，即系好似你话阿 Abby 头先讲嘅，佢话喂咁我当时我真系个人咧好情绪化，我一定要揾人闹啊，我无论系我做错啲咩都好啦，我成日放火烧咗我屋企都好啊，个责任一定喺你度，因为你激嬲我啊嘛， 我讲对唔住啊，你知唔知啊？ 但问题系你放火烧嗰间屋啊，而家你要我讲对唔住 ，sorry， 我令你烧嗰间屋咁啊，咁冇理由噶嘛，即系嗱，我觉得情绪化。是一个状况，即系的确，我觉得男士是有义务去照顾自己的女士啊，即系佢嗰个嘅情绪，我觉得是有需要的，但系女士亦都唔可以，即系好似 Abby， 我特别系同你讲，喂，你唔可以合理，你唔可以合理化自己话，喂，我情绪波动起嚟嘅时候，你要咩都原谅我，我觉得咁样都唔啱。 系我女人， 因为我曾经咧，又同我老公即事后大家冷静完啦，即系过咗两三日嘅时候咧，我真系突然间有一日咧，同我老公讲，其实以后咧。可唔可以即系无论我真系呢件事系我错都好啦，你可唔可以同我讲得对唔住先？总之你令我下咗火，我先可以同你倾啊！如果唔系，我系冇得同你倾噶。跟住我老公俾咗一个十万嘅反眼我，吓、啊、即系你唔啱，我同你对唔住先啦。我话咁你系咪想继续？大家冷戰落去，或者繼續嗌交，唔係好。 如果 係 嘅，我覺得幾好啊，最好先啦、啊。你不如大家你靜一靜先，你自己反省一下你嘅問題喺邊。咪諗啊，其實真係呢一個其實好難去應承嘅。即係如果嗱，我唔知啊，大家代入 點會應承得啊？ 嗱，代入一下， 除非佢好愛好愛好愛你， 唔係咁一定係啦。 除非佢一個好蠢好蠢好蠢嘅男人，呢一張支票你唔可以亂開啊！你明唔明？作為一個男士啊，即係嗱，你諗下一個女士同你講就話低視。无论我做错咩事都好，你先同我讲得对唔住，我哋先至有偈倾。嗱，你谂下，喂，咩事都得、啊，即系我仲要讲对唔住。举例啊， 如果男人咁样讲仲死啊，你肯定出去滚啊。 嗱，系啦，嗱，我啱啱就想讲啦。假设如果 Abby 你，喂，你吓、啊、即系受唔住诱惑，喺出边有个小鲜肉，突然之间你搭上咗，咁啊呢一日咧，阿老公翻到嚟嘅时候，一打开房门，见到你同呢一个嘅另一呢个小鲜肉喺度翻云覆雨当中，跟住佢走嚟同你讲。对唔住啊，老婆，我哋可以倾下啊嘛。你会唔会觉得好违反逻辑啊？呢一件事，我真系想问啊。 我突然间觉得成个气氛轻松咗，你咪真系大家男士可以谂下。 有冇可能啊，老友？即系嗱，我觉得你有时候咧，嗱呢个唔系倾嘅，我成日都觉得呢种唔系沟通。所谓沟通咧，嗰样嘢系应该系大家真系喺合理嘅情况之下可以互相交流。头先嗰个状况咧，系你已经 set 咗个前闸，即系话嗱，你要同我倾得。首先要因应有个前设就系、是、你无论咩都好同我讲对唔住，喂呢一个已经系冇得倾啦。 延伸到去你无论咩都好都系你错。 系啦，喂你冇得倾噶，咁有咩好倾啊？即系因为明明系你嘅错，我又系我嘅错嘅，咁啊我嘅咁 你嘅钱即系我嘅钱， 系啦，你嘅钱即系我嘅钱， 系啊。 咁跟住后屘我问你，咁我点样可以使钱啊？你问咗我啦，咁啊冇即系冇得倾啦，咁样样 系。我觉得好奇怪噶，因为我唔知 Abby 你，因为我都觉得你喺感情上边系即系对你嘅老公系比较。 强势啲系 嘛？ 强 洗啊！你话你真系美化咗你嘅行为喎，系咪大佬？ 譬如作为一个女朋友或者老婆好啦，你头先所讲嘅呢一张所谓嘅支票啦，喺乌嘉伦口中嘅所讲嘅一张支票。我是不夠膽亦都不會咁樣做呢都不會咁樣開出因為你實在一個好冇道理嘅一個嘢甚至乎冇道德 我 覺得。 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嘅老公呢都係一個即係萬中無一嘅絕種恐龍真係嘅。 但係你佢已 經雖然我唔知嗰張支票呢其實有幾真確咁、啊、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絕種恐龍因為一般嚟講。 起碼佢都冇接受先啦、 啊。咩呀佢接受咗嘛。 佢有接受嘅但係唔係次次都 work 㗎。即係佢有一兩次嗌交佢係冇同我講對唔住仍然都係講你冷靜啲先啦你埋場冷靜下。 但你咁樣講喎你一同佢嗌一百幾十次咁樣佢識佢一兩次唔講對唔住佢係唔記得啫佢唔係特登咁嘅問題嗌。你諗下我一日做錯咁多件事唔係 sorry, 係你一日做錯咁多件事我要同你道歉喎而家我點知喂呢一次係算你定算我㗎。我撈亂都好自然嘅啫其實話。 係女可能遲咗覆個訊息又要道歉啦跟住唔知可能遲到一分鐘又要道歉啦。 我慢慢其實覺得呢一個嘅狀況啊，嗱，即係因為其實我真係坦白講，我身邊係冇呢類嘅朋友嘅 ，OK。咁但係如果嗱，我哋當想象有先啦，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喺一種咁嘅關係相處咧，慢慢個男人係唔係好敢講真話？即係嗱，首先因為呢張支票啊，空頭嘅，我一定有兑現唔到嘅時候。其次就係咧，好多時候慢慢就係、是、等同於好似咧，你細細個嘅時候咧，同阿爸阿媽相處啊，阿爸阿媽話嗯。过嚟过嚟，你系咪做错啲乜嘢？你讲我知先。嗱，爸爸妈妈唔打你，唔闹你，唔罚你啊！ 诚 实 就得噶啦， 诚实就得噶啦吓。妈妈，头先咧我偷食咗粒糖，我话我冇，死仔把虎啊！跟住后屘咧，哇，五马分尸一般咁样样。哇，咁你话下次个仔仲敢唔敢同你讲真话系咪先？即系我觉得有啲时候真系，如果你讲紧嗰个嘅沟通相处，第一步要做嘅系乜嘢咧？我觉得系真系要将你自己本身一啲嘅前设。啊！一啲嘅闸咧，首先要删晒先，掹开晒先，咁你先至有得倾落去咯。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男人有啲咩问题需要解决呢其实同我哋头先嗰三 part 咧都有啲呼应嘅，就系头先都讲咗一个位，就系、是、当女士咧吓，即系好情绪化，嬲到火红火绿嘅时候咧，男人应该讲一句咩嘅说话，去令到呢个女士咧系冷静落嚟咧？因为头先大家都好大反应嘅，就系话当你见到佢好激动啦，男人讲一句就话，喂、哎，你冷静啲先 ，B B， 哇，即刻咧好似火上加油咁样样咧，就死硬嘅。咁但系其实真系事实如此，我都真系希望你冷静啲。原来唔可以咁样直接讲嘅，咁应该点样做啦？你教我哋啦，唔该。 Abby 先啦， 唔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唔好讲嘅，不如你男人之家口欲嘅。蝕底啲拎隻手出嚟俾個女人咬一啖先。 哦，哎，呢個我都曾經聽講過。 因為其實咧，你道氣咧係坐住喺個身度咧，真係你唔使加外套都熱嘅，而家嘅氣温。咁所以咧，你真係俾佢發泄咗呢個怒氣，咬一啖先。即係就算咬到你飆血都好，你都唔好嗌出聲，忍住。咁個女人見你咁痛，眼角有啲淚光嘅時候咧，佢就會下放噶啦。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啲女士有呢個咁樣嘅所謂解決方法咧，佢一定係睇劇睇得太多，劇毒上腦。即係因為嗱，你諗下呢一啲係好似一啲劇集情節嚟噶。曾幾何時咧，一個橋段啊嘛，就係、是、咧當個男士同個女士啊兩個即係喺曖昧又好啊，或者已經係一段關係又好啊咁。咁跟住後屘咧唔知道因為。个男人做咗啲乜嘢啦？总之个女士唔开心，其实个男人都觉得好莫名其妙噶啦。忽然之间咧，嗰个女士啦，个女角啊，一啖噬落嚟咬你，即系啊，好痛啊咁样样。跟住话做咩事啊？我要你记住我，我要你记住你曾经对我做过啲乜嘢事。 因为个样冇你咁衰啊。 唔系咁，我而家演绎紧投入角色啊嘛，你唔好理咁多啦。 投入角色个样衰到咁， 系咪通常都系咁上下噶啦？ 丑化啲女性， 楚楚可怜样噶嘛？你唔好望住我样咪得咯。而家佢听我把声啫嘛。 果然望住你冇礼貌啊。 Sorry 啊，唔好意思。咁即係跟住后面呢就啲粉丝朋友啲劇集粉丝朋友呢即可能睇完之后就觉得嘩係喎即係当你呢有啲唔开心嘅情绪呀不满嘅情绪嘅时候呢劇毒上腦啦就开始呢就即係以呢一个吸血僵尸式嘅細咬呢就係对待自己嘅男朋友或者另一半。喂但呢一个即係嗱，我先讲下就算有效都好你要諗下你个另一半嘅承受能力有几大。 唔系，咁佢咁大只，咬完左手咬右手咗背脊咧， 冇关系。我想话俾你知，大只唔等于俾你咬。我见过有人用呢一个方式咧，即系嗱，佢真系个另一半同佢讲话嗱，我嬲嗰阵咧，我咬你一啖，咬完之后我调气顺噶啦， 就冇嘢嘅， 就冇嘢噶。咁但系咧，那个男士咧一开始都谂住，你女流之辈有几大力啊？有冇低估人哋嘅牙力咯？ 唔系啊， 跟住一咬之后咧，真系坚咬， 梗系坚咬啦，咁嬲 咪咯。 咁个男士咧，即系因为呢一件事系发脾气噶，真系闹交噶，系啊，真系啊，即系佢真系嗱，一开始佢谂住你咬下系做样嘅啫，点知你坚咬，认 真， 你坚用牙洗落嚟，咁跟住咧，佢一开始都忍嘅，但后屘佢发现唔对路啦，因为你事无大小，稍微唔开心都好，你都想搵我咬，咁佢慢慢觉得呢一个一个病态嚟嘅，甚至乎系，咁所以佢就真系嬲啊呢一件事，佢觉得喂咁样落去好有问题，咁于是乎大家摊出嚟讲咯，系要， 系，我觉得咬咧喺嬲嘅时候系。我覺得男人是不好用這一招，因為一來你傷害你的身體，因為女人生氣的時候她真的可以比她平時大力很多，不知道 是沒有情力那些位 置，還有我覺得因為我本身在咬這件事上面，我是用於在跟男朋友依泣的時候用的，是啊，即是可能是 你咬人還是人咬你啊， 那當然是女仔咬男朋友啦，很少男朋友咬女仔， 那怎麼辦，個男士可能都有些卻步有陰影，還跟你依泣， 你是陰力， 你愛的落 是啦，這個很多女仔都，我身邊的女仔都會咬她們的另一半， 那是不是我是這麼變態的，這件事就是咬的其實都是用陰力這樣上癮，就 是他們是一個甜蜜的嘅行為， 即係親密行為，呢個係 唔一定去到親密嘅，就係得閒冇事都會咬。 咁都唔親密啊！哇，呢一種都叫唔親密，我真係唔知咩叫親密啊！ 所以我覺得喺嬲嘅時候咬就唔係好妥當。 其實咁樣可唔可以其他嘢取代啊？即係你話你想咬嘢啫嘛，俾個香口膠你咁得唔得啊？ 冇成嘢， 你嚼嚼嚼嚼， 你嬲緊啊嘛，俾香口膠你。咁因為暗示我口臭係咪？ 即係其實嗱，你從而你睇到啦，其實咬嘅過程咧，唔係在於佢純粹話想咬嗰樣嘢去發泄，而係咧真係想去咬某個人，係將自己不滿嘅情緒要宣泄喺一個指定目標嘅身上，先至能夠泄憤。 但我覺得嬲嗰一刻，你又未必一定，即係可能你個女朋友或者你個另一半好嬲好嬲啦，你又未必需要係俾佢發泄嘅。我覺得，即係有陣時嗱講，因為我又。 唔係喎，有時候真係喎，另外一種咧，除咗咬之外，另外一種我見過係咩咧？就係揼心口，講緊係堅揼心口喎，即係咁喺你嘅心口中都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但係嗰啲唔痛噶嘛，即係 哇揼心口唔痛，好痛噶喎！ 哇，你有冇睇過葉問啊？一個打十個嗰個咪落去嗰個連環鐘啊！ 仲如果你瘦啲，連肋骨都斷 啊！係啊，即係有時候情緒激動起上嚟啦。其實我真係嗱，呢度強烈就係要講一下啦。呢一啲即係動手啊、動口啊、動腳，總之有即係身體接觸。其實你唔好話男對女啊，女對男我都真係唔係太鼓勵嘅。所以咧，即係 Abby 嗰種啦。如果你話係 用暴力解決，唔係佢話啱嘅。 如果佢話嗰種係一個情趣，即係好似阿陳頭先阿清哥佢身邊好多女仔朋友都會做嗰啲。情趣啊，亲密关系，我用阴力咬佢啫嘛，佢都不知 我样冇你咁衰啊， 几投入咁样样嘅话，咁嗱呢一啲你哋自己私人嘅事啦。咁但系如果你讲紧系话，我真系纯粹一个即系唔开心啊、不满嘅情绪啊，我要即系谂个方法宣泄出嚟。咁你唔好真系揾你爱嘅人去做呢一件事情。 系，我觉得同埋女仔好嬲嘅时候。我自己覺得啦，因為佢都已經嬲到，其實你講咩都係錯嘅，佢甚至乎可能唔想聽到你把聲，可能有陣時你會用一個動作去即係表達出嚟，覺得唉，即係可能你想佢冷靜啲嘅，咁你當然唔好講出口啦，咁人都知道你想佢冷靜啦， 係揾水淋佢係嘛，醒啊，如果我唔講嘢，成杯水車牌 我咁樣，我唔需要水嘅，我覺得男仔尤其是高大啲啦，即係可能你。身高差好多啦，咁你可以嘗試摸一摸佢嘅頭。 哦， 我覺得摸頭呢下動作咧，係好多女仔。女人 真系 都抗拒唔到嘅， 系啊！我劲真唔摸个头，我写咗头头咯，我写咗成张搞个头。 你系特别啲嘅，系啦，喺你身上系用。 唔系睇你点样摸啦，有时候咧，你好似当系宠物咁样，系咁企晒出佢个头咧，佢觉得你羞辱紧佢啊嘛，大佬 啊！系啦，因为你其实摸头呢个动作系，我觉得系真系男仔系中意个女仔，你先会做呢个动作嘅。咁一嚟系一个即系好令你好开心嘅动作啦，或者如果你系唔摸头，其实你轻轻。 揽一揽佢，我觉得会系有助佢平息嘅。就算佢推开你都好啦。 我觉得揽好啲，因为咧点解咧？摸头咧，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一只发嬲嘅宠物啊，一只狗咁先算啦，嗰啲咁啦喺度。呢个时候你如果你想伸只手去摸佢嘅头咧，你系好战战兢兢，因为你惊伸只手出去嘅时候佢噬你啊嘛。 咁你套用呢个道理，如果你揽佢，佢都会噬你嘅啫。 咪揽佢都好啲，因为你可以揿住佢双手双脚咧，佢噬极你都好，你都可以压住佢啊嘛。 哎呀，今日呢个男人问题真系解决唔到，我觉得。你听我讲咩，俾乌嘉伦佢都已经。ban 咗我啦 ，Abby 有冇啲咩特別？除咗咬之外，你覺得佢講咩？你咪堅持一定講對唔住， 或者咁樣講係啦。你老公咧，不如你覺得你老公除咗對唔住之外，仲可以做啲乜嘢認真？ 因為佢嘗試咧有一次，佢知道我有棵咬佢嘅癮嘅間唔中， 幫你摸下咧就係。 所以佢有一次咧喺新年嘅時候年宵咧，佢買咗一隻一比一同我一樣咁高嘅公仔咧。哇！你每次嬲嘅時候，你打佢啊！即係佢將佢張相黐咗兩個公仔度，你打佢啊咁樣。所以而家呢只公仔已經俾我打到格拉底。都冇肉 啦！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